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superstar DJ 小雨哟。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但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你一定要展开，一天我存在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欢迎，欢迎，欢迎，小雨啊！大家不要换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们今天这个开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女神小雨展示了她除了会健身这一面之外，其他的另外一面很会唱歌这样的一面，也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系统新增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系统。 是的， 之后呢，各位可以在酒吧我们的全天候的直播当中不定时的看到有主播然后唱歌给大家听一听。 我们今天系统可以说是非常炫酷，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是第一次尝试。 你第一次有点紧张哎，刚刚 对啊，很嗨， 对啊， 所以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虽然脖子已经落枕了，但是活力还是十足的丰台和穗小雨， 而我是头发很油的泽华。 并没有人想 cue 你。 现在节目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就是来自于 CBD 地区的 Kelly， 欢迎 Kelly。 今天在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其实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超模是怎样练成的。因为上周这个维密秀已经是被炒得很火热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想聊一聊，如果想要练成超模那样的好身材，可以说可能大部分人并没有超模那样的身材比例啊，或者是怎样怎样，可是我们还是想往那个方面靠拢一下，我们到底应该需要做一些什么。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个人换座位的时间。 是的，我们先要换一下座位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环节。 好了，回来了，我们现在开始节目正常直播喽。来，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看一下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当中呢，会有哪些环节等待着各位。 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今天进入到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首先想跟大家聊的是，很多人会给自己没有时间做运动而找一些借口，比如说，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啊，没有办法做运动。但是其实有一个运动是适合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来做的。 我经常给自己找的借口就是说，那个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明明有时间去喝咖啡，有时间去吃一个下午茶， 对， 但是却没有时间去做运动，这就算借口。 是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做深蹲这项运动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所以我说完了之后，我们的要请我们的 CBD Kelly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正确的深蹲的示范的动作。 一上来就展示动作呀？ 对，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活力满满的一期节目。因为深蹲这个动作，有些人会觉得很简单，但其实如果你掌握不好某一些要领的话，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受伤。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首先呢， 深蹲可以促进你全身肌肉的生长，因为它主要刺激的是臀部和腿部的肌肉。 小雨，我觉得是这样，你看你都已经在跟大家介绍深蹲了，我们就应该请来在 CBD 地区的开里一边不停地做深蹲，我们一边慢慢地来介绍给大家听。 你是我们的嘉宾吗？你既然是这样的人格化，既然你这样说，我只好成全你了。 走吧走吧走吧，开里去展示区当中。 我觉得我又录了一个狼窝。 如果你乐意的话也可以开口唱一嗓子。 我的搭档实在是太坏了，我没有办法拒绝他。 你知道一开始这小雨唱歌已经导致自己是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在喘气，当然怎么可以放得过嘉宾。所以接下来可以把我们这个镜头切到这个展示区当中，看一下嘉宾给我们做这个深蹲的动作应该是如何的。 深蹲正确的示范，这样开里你先来做几个正确的，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 嗯， 然后我做一个就是正面的一个。 开里这边没有话筒，现在开里呢再给大家做正确的一个，先是一个侧面的是吧？ 对 对对， 先做一个侧面的深蹲运动。 这个动作很性感哦。 先是把两个手交叉着摆在 胸前， 胸前，然后屁股是一定要，这叫什么？翘起。 对， 屁股要往后用力哈。 对， 嗯， 不是翘起，是屁股要往后放。 嗯 嗯。 刚才是一个侧面的，现在我们再做一个正面的，正面主要是看一下膝盖哈。 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做深蹲的时候膝盖一定不能往里内扣，一定要和脚尖，就是脚尖首先是要往外扩展一点点，就是歪着站一点，然后膝盖和脚成一个方向，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我没健身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对， 我一直都是在内扣的。凯里真的是很认真在给大家做示范，然而刚才并没有给他镜头。 谢谢。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背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会有驼。 凯里说现在还有这个背这个部分，很多朋友呢会有驼背。背是一定不能往里收，要往外展。 不能驼背，你整个上半身都是要挺得笔直笔直的。 对。 可以了吗？ 很好看。这样做深蹲的话其实很方便。 对，这样其实就算不负重，如果在办公室你整个身体做得很僵硬的话，做一些做深蹲其实也是给你全身一个很好的运动。 而像我这样的男同事看到有这样的女同事在做深蹲示范觉得很养眼呐、 啊。那就一起做吧， 比中午吃了一顿饭还要开心。 真的吗？ 这是我们第一条，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在这个办公室当中做一下深蹲，让自己的这个筋骨都舒活开来。 哎，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内容是更加养眼的一个画面。 哇、哦、 是我在网上找的维密天使 Candice， 她是最近非常红的一个天使，也红了很多年、对，非常美，然后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们来看一看她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健身动作才能练就她这样完美身材的。 Hi guys, I'm Candice Swanepoel, and I'm gonna show you how I get my body.Runway ready。 接下来我会向大家展示如何正确的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漂亮。 是 Candice 不是你。 我要有这样的身材也很奇怪了。但是你看他的教练其实身材是比较一般的。 嗯，还没有我的教练康婷身材好。 来自 CBD 地区的凯莉，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 非常同意。 他现在做的这个运动呢，小雨讲解一下吧。 现在做的这个是拿了一个拉力绳，然后再上侧面拉扯自己的身体。 嗯， 所以我说的好像很暴力，但是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练到你的核心的力量。 而此时此刻刚才做那个运动很像是在打高尔夫球运动的一个动作。 很可爱。 其实他这个动作里面很多都是就是其实国内很多女生都有误区，那种以为做这些力量还像他这个拳击啊、就是女生不太好。 对，其实并没有。 难练那个塑形的。 对，练拳击对女生很好的一点是因为拳击它其实是一个高强度的有氧，还能锻炼你的爆发力和心肺功能，很棒。 你知道我经常在健身房当中听到女生说，我不想做力量课，我不想让自己的肩膀变得很宽，不想让自己的手臂变粗。 Excuse me, 肩膀很难练哦， 你一周就上一次到两次课怎么可能。 其实维密天使里面他们在比赛之前都会做非常密集的这个力量训练，因为你看包括他这些他不是光光跑步啊什么的，他这样的话他可以把他线条就是做得很紧实，然后身体整个曲线就很美。 包括此时此刻做这个腿部动作，我们都在感叹说维密的这个腿怎么那么漂亮。他肯定是每天大量的去练习他那个腿部啊。 对， 如果你想有一双漂亮腿的话，首先你的腿上是不能有多余的脂肪的。所以泽华，你作为男生来讲，如果看到一个女孩在你面前，你通过哪个部位来判断她的身材好和不好？ 哇，这个问题好有挑战性哦。 我觉得腰部， 小心回答哦。 腰部应该是第一眼能够看到的。 可是如果冬天穿的比较宽松的衣服，就看不太出来腰细不细。 那可不一定，凡是有腰的女生在冬天一定会把自己的腰给展示出来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嗯，连穿毛衣都是那种紧身的毛衣。 有道理。 好，在刚刚视频的最后呢，看妹子跟我们说，其实要在维密秀场一直保持身材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的，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可以在周一的傍晚更加的激励大家能把自己的身材练得更完美。 好的， 哎，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直接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嗯 嗯，那今天的最后一条女神麻辣烫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神奇女侠是怎样炼成的，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会跟大家聊的。因为之前凯莉有提前跟我聊过，她说神奇女侠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是增重了7公斤，才能达到她在电影里面那么完美的身材。 嗯，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很漂亮。 最近那个正义联盟不是也上映了吗？ 是。这一脸正气，你们觉不觉得欧美女生在做这个形体训练包括健身的时候总是感觉特别的有力量？ 对对，真的很有力量感。 其实亚洲女生也可以啊，只不过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愿意来接受力量训练。 其实上周的时候正好我在一个咖啡厅的时候，我耳闻了就是两位人士的交流，然后他们就说到维密那个模特表演，包括也有中国今年新秀上台嘛，但是台风感觉就是比较正，就不像那个维密模特那么的就是给人感觉那种强烈的美感，就是因为的肌肉塑形造成那种力量感的原因。过于柔美了中国的那个。 还有一点，我觉得表情，这面部表情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对， 他们有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Come on， 走秀的时候一定要是要面无表情啊，或者是自带气场的那种。 还有这个眼神， 小雨给我们演示一个吧。 我演示不出来，我就是传说中的傻白甜。 真的很棒，他练的那个身材 很漂亮。 好，看完了刚刚我们神奇女侠是怎样练成的，接下来就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就是那个脖子落枕了，很疼很疼，但是依然活力满满的小雨。 既然这样说的话，我就是那个脖子晃动非常自如的泽华。 你很讨厌啊。 向左转向右转，非常的自如哟。 过分。好啦，接下来就欢迎我们今天很洋气的来自于国贸商圈 CBD 的 Kelly。 大家好，我也是那个脖子可以左右上下晃动都没有问题的人。 小雨小雨，我要是你就不能忍，我也左右上下晃动一下。 我忍了。 刚才凯莉也说，其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先教一下小雨，包括其他的可能昨天晚上睡落枕的朋友们，怎么样可以活动一下自己的脖子，让自己的脖子变得舒服一点点，是不是？ 对对，那我来演示一下，然后小雨会之后跟着我做吧。 好， 我量力而行。 来，我们先讲动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要领。 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因为就是大家经常坐在办公室里嘛，然后其实因为天天对着电脑看，然后很多人因为特别投入，像我之前也是，就是很可能就容易就是忘记这件事情，然后脖子会伸得比较长，就这样时间久的话，就会有一个这个脖子向前倾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一个是看电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下巴往后收，这样子，这样就是你的颈椎会比较舒服。第二个就是每大概隔一个小时时候呢，你把脖子就左右大概转动一下，就是很简单，就小时候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大家都做过那些动作，对不对？就是把脖子左转转右转转啊，然后左右这样晃个几圈啊，这样子提醒一下自己，这样一些日常简单的这种小动作小保健，然后就是对大家都非常好。 这是预防的过程。 对 对, 对。 但像现在这个小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怎么办呢？ 那怎么着，用我的手刀吧来给你解决问题。 哎，你知道以前有一种非常传统的说法，不知道正确的还是错的，就家长说的， 快速的把自己头哇使劲一扭，听到咔嗒一声响之后瞬间就好了。 要不然现在咱们来做一个试验，看看我接下来一秒还能不能继续讲话。 可能120你在门口候着了。 真的很疼。好吧，那今天我们超模养成记环节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超模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因为很多可能亚洲女孩首先看到超模，她们想去模仿效仿那样的身材，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节食。对，他们就觉得说一定要瘦得跟杆儿一样。但是其实这两年大家也越来越发现，大部分模特他们的身材并不是非常纤细的，甚至有一些是让你觉得哎，他的腿好像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细，但是就是很好看。 艾特谁？ 对对， 很多人。但是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肉都非常的紧致。然后最近呢，凯莉也是自己有开个公众号，他的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最近刚刚发布了一篇文章，我也是从他的那个文章里面扒了一些图，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自己来介绍喽，自己写的文章。 其实这个是就算是那个维密最老天使之一啦，那个我们都叫他 AA 嘛，因为就是他的名字 我们说资历最深就好了。 对对对， 最老人家听到也是很难过。 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怀孕3个月了哟。然后呢，他身上背的那个就是金属的那个非常漂亮像孔雀开屏一样的东西，其实当时是非常重的，大概有40斤的样子。就你想，就是一个人的体重其实他也就是50公斤嘛，大概100斤的样子，怀孕3个月穿一个将近10厘米的高跟鞋那么走，其实真的很累的，是个体力活。 对， 然后所以他当时其实做了很多的健身运动，做很多力量型那个运动，然后保持就是他身体有那种这个强大的一个体力。另外就是像所有这些维密天使们，就他们基本上平常除了这种就其实吃的也很多了，然后呢也做像瑜伽呀、拳击呀，这个就是舞蹈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运动，然后来保持他们这样的一个这个身材和体力，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如果就不要说是像那么那个极端案例了，就是像我们平常这种大家都在办公室里的话，如果一周能够抽出每天抽出1个小时时间，然后一周大概就是去练3次，就已经可以身材维持的就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那张图最难的一点是他背的那么沉，然后他的重心包括这个背部展示都是非常漂亮的。 对对对对， 很重，是多少公斤来着？ 40斤。 40斤。对，他体重当时才100斤，包括就是因为他还怀了那个 对 那个孩子， 但是3个月的孩子倒没有什么重量，不过他背一个40斤的东西其实就相当于自己体重的一半了。 对啊， 已经很重了。 对， 对， 对， 对，这是第一张图。 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些维密天使在健身的画面。 这是奚梦瑶在健身的时候的画面。 这是何穗啊，何穗本尊。哎， 何穗本尊在我旁边了，所以看不到真正的何穗了。 哎，你怎么到这上面去了？ 这个动作其实健身房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对，练腹部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瞧，说哎，仰卧起坐很简单，我也可以做。但是其实仰卧起坐它有很多细微的动作，你稍微变换一下，它就会练到你每一块不同的肌肉。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讲了很多次关于腹肌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都是因为他们就演示起来都特别轻松样，其实你真的自己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感觉了，真的就是哇，就挺难的。但是你会整个过程是一种酸爽的过程。 对， 卷腹卷到什么程度，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一直掌握不到要领。 对， 我就觉得做得很容易。 你说的太对了，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是，我以前做仰卧起坐很多年前自己在瞎练嘛，做得非常快。我一组都要做100个。然后呢就是嗖嗖嗖的那种速度，快到一个不行。 结果你发现每一个都没有做到位。 没有，我都做得很到位，我都是直接就是把膝盖抬起来，然后都是整个头碰到膝盖，做得非常到位。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你想练腹肌的话，不应该做得那么标准，不是像我们上体育课那样才能练出腹肌，而是要促进到你这个肌肉的收缩，让它保持一个疼痛感， 是要起来到一半的位置左右。 对， 这样是效果最好的。 最简单的方法， 实在 最简哦，哇，好，又有人表扬自己了。然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你力量有没有那种酸酸的感觉，就是所谓那种酸爽酸爽嘛。就是练完之后，如果你觉得那个部分肌肉是很酸的感觉呢，说明你真的是练到位了。 对， 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腹部啊加一根笔，你觉得你每次做的那个动作是可以把这个笔夹住的，这样就对了。 可是像泽华肚子上的肉本身不做就可以夹住一根笔呀。 哎，明明是3层，每一层都可以夹2根笔。 那个擀面杖都可以夹住了。 我们上半时段暂时就是这样了。下半时段当中我们还要跟大家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有 超模真的会不吃饭吗？他们每天到底都在吃些什么食物？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揭秘，不要忘记继续关注我们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小雨一会儿还会唱歌哟，我是很期待听她唱歌的泽华。 以及我们来自 CBD 的 Kelly。 一会儿见 了，下半时段见咯，拜拜。 Your booty.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有些主播呢号称自己今天脖子疼，但是一听到自己要唱歌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各位看我们直播的已经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灯光又开始变暗了，而这个主播台又只有我一个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小雨。 清醒，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雨，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跳起来，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 我就是经典，我就是经典，我的爱未眠。 不落的想念飞到你身边，我的爱未眠。是走了又停，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我要把爱全部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 Hey!我是我是 不是情， 我是我是 我的爱未眠。 哎呦， 不落的想念 飞在我身边， 我的爱未眠。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哎，这边明显不紧张了，状态越来越好了。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女神小雨归来。很有意思啊， 真的是很自嗨的一个节目组。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她是小雨， 脖子落枕了，还要复， 已经喘得不行了， 真的是很累。你不要一直 Q 到我喊的喘得不行，好像显得我年龄很大一样。 我是虽然歌技一般，但是很爱唱的泽华。 哎， 之后各位可以在节目当中经常不定时的听到我漂亮的歌喉。 你要不要先调一下话筒，挡住你帅气的脸？ 好， 好，今天在我们女神百分百的下半时段呢，依然会跟大家聊一聊超模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练成他们这样完美的身材的。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嗯，今天节目当中当然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就是来自 CBD 地区的 Kelly。 欢迎 Kelly。 欢迎 Kelly。 Kelly 最近自己开了一个公众微信账号，要不要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菠萝蜜啊。 哎哎哎，广告费打进来了没有？ 立马打进来啊， 楼下带改变上啦、 啊、真的 好。他经常呢也会分享一些他关于维密的一些看法，比如最近有写一些穿搭呀，还有一些什么关于维密的身材之类的一些事情啊。接下来我们想讨论一下，超模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吃饭？因为很多人就认为，之前很多年在谣传一种说法，说那些模特们他们每天会用非常极端的方法不吃饭，比如还有传出来说他们会吃海绵，因为海绵会吸很多水啊，会用一种很奇葩的方法。但是现在的超模是不是还真的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丰台区的小何穗吧、请问你是怎么吃饭的呢？每天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极端的，吃的很少很少、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忽然间放开了。 哦， 对对对对，是因为我的教练跟我说、你一定要放开，如果你不多吃的话，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太高，已经不是机器能测得出来的，所以你如果不吃的话， 你的肌肉就会一直掉，没有办法维持你整个身体的机能。 你知道他很过分，他最近跟我们说我每天吃的很多，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开始吃碳水了，对对对，我觉得我应该会胖的不行了，不要不要的啦。结果今天早上一上秤说 聊没法聊下去了、几乎开始吃碳水了。 我以为我已经胖了，结果我又瘦了呢。你说这种人怎么跟他聊天？ 我想姐，我们一块打他吧，哲华。 我想跟你们分享是很正能量的事情啦，就是我上一周刚刚休假去日本玩了，然后呢，在日本玩的时候，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吃四五顿，而且每一顿，比如说吃他们那个鳗鱼饭呀、还有什么拉面呀，我都是吃完。从来没有剩下过，就确实吃的不少。 明明才4:36，我怎么已经饿了？感觉很想吃。 大家也可以关注明天我们的旅行环节，明天在旅行版旅行环节当中呢， 不要打广告， 大家来介绍这一次我在日本到底吃了什么，去哪玩，有哪些店。明天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介绍。就这次在日本，我真的是每天狂吃，而且只要一有间隙，我就会吃一些其实不太健康的东西，但是回来之后我竟然瘦了一斤， 就是所谓的油炸品是吗？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深深知道，我吃的那些东西通过每天正常走的路是并不能消耗的，所以这是因为我的身体通过平时的锻炼和积累，说明他们的新陈代谢已经提升得很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现在我那天跟我教练发微信谈斌，我说很烦，我现在感觉到了健身的终极魅力，为什么怎么吃都不胖， 来让我们俩聊聊天吧。 这么难， 我觉得 想理他了，回到正规的这个话题哈、现在的模特真的不吃东西吗？ 其实事实上他们就是有点像那个小鱼说的那样，就是其实他们吃很多的。你像刚刚那个糖糖嘛，就肯尼斯，就大家都特别喜欢他，就长得又甜美，身材又超好，那个他就吃真的是非常的多每天，然后但是他还是看起来很瘦啊。 对啊， 就是因为就是他每年通过大量运动，然后把他的那个新陈代谢提升上来了。说白了，人家在那睡觉比我们消耗热量都多呀，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朋友已经举手了，小雨凯里，我每天吃的真的很少，吃的不多，但是我体重并没有变化，是为什么？ 这个其实是现在咱们国内大多数人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随着你的年龄的上涨，然后新陈代谢正常，如果你不运动的话，每一年你的新陈代谢都会比上一年要低的。 对 对 对， 所以 这样 时间积累久了之后，你就会变得新陈代谢很低，就导致于你发现每天不吃晚饭，但是也并不会瘦。 是，而且这个运动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见过有些女孩，她真的是靠节食，身材是看起来是很瘦很漂亮，如果穿起衣服来的话，但是她们如果是穿泳装，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皮是很松的，往那一坐好几层皮，会看起来更加的可怕。 你观察非常的细微， 非常喜欢观察女生身上有几层皮， 因为自己身上可能有很多层吧。 之前我认识一个女孩，差不多跟我比我矮一点点，基本上跟我一样高，很高，而且呢看起来是那种非常非常瘦的女孩子。她就跟我说怎么办，我太胖了。我说你哪里胖？她说我的体脂有29%。对，这就是 有点高外，如果她看起来很瘦的话， 很高，就说明身上没有任何肌肉含量。 对， 是这样的。然后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呢，是我非常喜欢看一个美国的选秀节目，叫全美超模大赛。基本上从最早期到后期，现在其实那个节目已经停播了，但是我都有看。然后呢他们那个节目上面经常会照一些女模特平时到底都吃了些什么，我就很喜欢八卦嘛，然后就看他们真的是不是把那些东西吃下去，就发现其实那些超模们他们也是会吃一些黄油啊，因为像大家平时很禁忌那种黄油 cheese， 其实它是健康的脂肪，对，是优质脂肪，吃下去其实对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请问如果不健身不运动的话，正常的吃这些 cheese 啊包括黄油啊，它是健康的吗？ 可以，但是你要控制你一天摄入的总量。 哦， 对 对， 比如说如果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一天没有运动，可能你正常基础代谢率比如泽华是1500，我瞎编的啊，不知道他有多少， 可能2800。 那不可能，比如说他是1500的话，我觉得吃到2000应该是不会长胖，因为你正常一天还有别的一些消耗。 因为有些这个小面包就这么大小的，然后爱吃黄油的可能会放好几块黄油， 对， 这样你才会觉得吃起来有味道，不然光吃面包，有些人会觉得面包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那你还是不要吃面包了吧， 就连面包都 不 要 吃， 不 用吃了， 那不是更好吗？之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很有名的模特叫 Tyra Banks。 嗯， 对，她非常美，然后也是作为黑人第一个登上维密舞台的一个模特，对。然后后来她就去主持了这个全美超模大赛， 也是她自己来制作的。 对，她自己制作的。然后在这个节目里面，她曾经也有一期特意告诉大家，她带来了很多什么意大利面呀、一些披萨、一些食物，告诉模特，其实你们的运动配上这些食物是没有问题的，不然的话身体会不健康。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Tyra 也曾经淘汰过一些选手，很特别的一些选手，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瘦了，瘦得不健康，因为 骨瘦嶙峋。 对，所以这个节目也是倡导大家，现在的这个模特圈并不是喜欢那种非常骨瘦如柴的女孩。 对 对, 对, 对， 你要稍微有点力量感，然后这样你整个人看起来才会是容光焕发的。 所以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告诉大家就很简单的道理，你不要以为这个超模她可能是天生的，身材可能真的有一些人不排除啊，是天生就是很好的身材，但绝大多数人， 谢谢你哦， 又来了， 绝大多数人呢是靠后天的不断的去运动啊，去努力啊，才让自己的身材变得越来越修长，腿部啊、腹部啊，哪里看都是很漂亮。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吃怎么吃以及该如何吃， 对， 他们是正常吃饭的， 对，以及你应该怎样坚持下去，就心里其实应该随时有一个秤在衡量着。 对，所以像我们之前也说嘛，因为到冬天了，就很多人都喜欢去吃火锅啊、烤串什么的，就特别在吃火锅的时候就会建议大家说，哎，你吃火锅就好了，然后不要去吃那个芝麻酱，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真的超级爱吃，然后拿一份不够他拿双份那个、 有很多人去吃火锅就是为了蘸那个酱呀。 对，就是这点，就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芝麻酱， 我之前就是这样的人， 它的热量非常的高。然后如果你是像小雨一样那种每天做这样大量运动的话没有问题，但如果是说你做的运动量就刚说就是不太做运动嘛，那就是最好还是就是少吃为妙，因为那个热量真的是太高了。 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去吃火锅的时候，他选择连清汤他都要拿白水涮一下，这样是对的吗？ 这个太夸张了吧，连我都 不会啊，是有一点点夸张。 因为之前可能有一个传言，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就说蔡依林有段时间是为了瘦身嘛，吃火锅的时候就是正常的涮，涮完以后全部再拿白水过一遍。 哦，她好像真的是这样，蔡依林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严重的厌食症，她曾经有6年没有吃过任何碳水。 不知道真假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传闻。 是真的，她自己承认过。虽然蔡依林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艺人啊，这我们没有否认，但是她这一点的做法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追求的。 在减肥的路上大家都会走一些误区的，包括很多朋友会在冬天的时候喜欢3-5朋友一块聚在一起，来一起喝两杯。你要知道你可能锻炼了一周，就因为喝这几杯瞬间就全部的消耗掉了，都没有了。 你在 cue 到你自己吗？ 真的，因为我是一个爱喝的人。 你不光爱喝还喜欢劝酒，最后劝到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你。 以及运动本来做的也是很有限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是一周做了3到4次的一个运动，然后整个身体状态是挺不错的，觉得那个容光焕发呀，然后面部都变得很有精气神儿。但是喝那么一次酒之后，你会发现下一周你练重量没有之前有劲儿的，然后自己开始身体变得浮肿，整个一周的时间可能才会恢复到你最后一天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了。 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还想让我们的 Kelly 给大家介绍正能量，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没有详细讲到这个神奇女侠她为了演这个电影增重7公斤的这个过程。 对, 对， 很好奇， 因为最近这一年萌这个电影也就上映了嘛，然后我还上周末刚陪同那个朋友一块去看完那个片，看完就哇真的就觉得特别打鸡血，然后就好想冲到健身房去捋一下体验，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其实神奇女侠在里面穿的衣服也就是也还好，就你可以看到肩膀的线条那种，她做每个动作的时候哇你就觉得真的好美啊，因为就整个那种你能 力量的美感， 对对对，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那种就勃勃的生机，对，有种很强那种就是生机感，然后你觉得特别有活力，然后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就是哇就是太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哇，他跟神奇女侠在一起过哎。 小项目，下回介绍一下，微信推给我们。 所以我就特地去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资料嘛，然后就是他其实之前就是做大量运动，然后他为了拍这个片子，其实就是刚刚说，就他还增重了，就是还增加，就是他的体重可能是因为肌肉的关系，就增加了那个不少重量，十几斤的样子，但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完美。 这是很多女生很抗拒的一点。一听到自己要增重会觉得非常的可怕。 对，我是一直在抗拒，但是最当我真的想增重的时候发现增重好难啊。 其实不容易的，而且出来的那个效果其实非常棒。我就觉得就是像之前我们为什么聊就是维密那个天使啊，因为有很多人就对这个也会有一些负面的这个评价什么。其实我当时就在我那个里面就写过，就我就说有，其实那个展示不管大家觉得是内衣也好那个什么，其实它展现最终是像我们这种普通女孩子对女就是一个女人在最美一个时刻绽放的那种就是憧憬，就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那么一个这个最美的一个时刻，能够把自己就是最漂亮的时候给展现出来， 那个身体那个笑容焕发出来整个都是一种最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是的， 对， 非常的美。所以今天我们百百 party 也是想跟大家聊关于超模的身材，你们不要想太多，他们人家其实大部分都是靠自己真的练出来 的， 对对对，很自律的，其实养成了一个很好的健身的习惯才能常年维持这样好的一个身材，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在减肥这条路上无论怎样千万不要走极端。 是的，是的， 要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方法。 对的，而且之前大表姐刘雯她也在一次采访上说嘛，就是她其实之前有些驼背的一些不好的毛病，但是她就通过练那个核心力量。因为其实背部的话颈椎它之所以为什么会驼背支撑不了，是因为它你没有任何腹部的和背部这个肌肉去支撑它，它练了之后呢它那个背自然而然就是会挺得比较直了，因为这样的话就有个力量支撑。所以这是为什么也建议大家去多做健身的关系，这样会对你的这个颈椎啊改善你的这个就女孩在那拍照嘛都希望拍得很美，那你如果一直驼了背然后耸了这个脖子的话，当拍出来就不好看啊。 对，大家会觉得 没有用啊，修图 超模的生活离自己比较远，但是我们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人，包括我身边就有一块健身的一个朋友，他之前呢是宰相刘罗锅，现在呢身材非常的笔直。 真的吗？ 真的，一会下节目把照片给你看。 可以请宰相刘罗锅来上咱们节目吗？ 你是在回复到之前的状态吗？ 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脖子动得很自如的泽华。 很讨厌。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想用很简短的时间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像超模那样好的身材比例，虽然我有，但是 我没有啊， 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通过穿衣服的哪些小的心机来让自己显得身材比例很好。 哎，这很重要。 对，然后我今天想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凯莉，因为她刚刚写的这个文章。但是我又想把温度加深一点难度，就是你不要讲高腰裤，因为对，因为很多人都会知道，哎，我穿高腰裤会显得腰线很高啊。但是除了高腰裤，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小心机能让我们身材比例显得非常好？ 腰封也不算，跟腰封也算变另外的一个变相的高腰裤。 那我们就说一个特别简单的吧，就是说鞋子，因为鞋子是女生特别爱买的一个嘛。然后的话呢，特别是在冬天，大家都爱穿靴子，就。顺便说一下，这个男生也适用哦。然后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穿和你的裤子颜色差异非常大的鞋的时候呢，它往往看见是非常两极的一个效果。 是。 那如果你腿长，像小雨这种，对不对？那就无所谓了，随便穿什么鞋都可以。 对， 但如果 还是要挑， 你腿还要长到多少啊？太过分了。 但如果你腿短，像凯莉一样。 对，然后你就真的要非常的 注意。如果你腿粗，像泽华一样， 怎么办？ 对， 刚说到穿靴子。 对对，然后比如说就是靴的话，比如说我如果冬天一般我都穿黑裤子比较多嘛，那我们的话鞋子呢，我一般就会偏买那个黑色的。那我其实之前还蛮喜欢那个马丁靴的，因为看起来真的是超酷哎。但我现在就不买了，因为那个马丁靴的话，就它前面那个头太圆了。然后其实这个就跟像帽子和项链一样，就如果你是戴圆的呢，那你人也会显得比较圆。 真的吗？所以尖头靴子会显得人比较纤细吗？ 对，会显得，因为你想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的脚往下的时候，那个肩头就明显会把你整个脚拉长。你注意看一些就是模特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包括一些那个女生拍照显大长腿的时候，她往往会把她脚背这样伸出来，这样的话就感觉脚一下多出了好十几厘米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最偷懒然后最容易的一个显大长腿的方式。 但这种男生就不适用啊，男生也穿一个尖头的，然后是长靴子。 哦，我这说尖头不是说那种特别那种尖尖的那种，只但凡就是你稍微偏尖一点点都可以，因为男生鞋当中我记得也有那种就稍微尖一点点的嘛，对吧？ 是。 对对，也有那种的，只要不是像马丁靴或 UGG 那种就好。 对。 现在很流行那种松糕鞋，是不是也是比较好穿的？ 松糕鞋应该会显得腿比较长吧，就会 因为它根部很长嘛。 对啊，会直接长高啊。 松糕鞋最大问题在于很难作弊啊，因为大家都看得到那个厚底啊。那我们想用的方式就是尽量不要被人看出来嘛。 所以刚刚凯莉我总结一下，她给我们提供的小妙招呢，就是说穿和裤子同色系的鞋，这样的话她的小心机是在于把鞋和裤子融为一体，从而拉伸你的腿的长度。 对的， 很实用哦，回去我们可以都试一下。 当然像泽华这样的胖腿的男生呢，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尝试浅色的裤子了，显得腿格外的宽。 等一下，最后我还想问问泽华，你平时是穿衣服怎么来规避你腿粗这个问题的呢？ 然后想一想， 你真的腿粗， 好像一直也没有怎么好好的规避。 他腿真的很粗，他是那种上身穿 S 号下身穿 L 号的人。 哎，是的，要么呢就是上半身让他显得宽一些，嘻哈一点，然后把腿盖上一些，其实然后把大腿盖上一些以后就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粗。 穿那种 只有小腿是吗？ 对，要不然呢就吊裆裤。吊裆裤的话会显得比较嘻哈，然后大家不会注意到你这个大腿腿部的粗，一般小腿就还好嘛。然后把小腿那个腿跟稍微的挽一下，然后显得下面的小腿比较长一点，所以这样就会显得。 哎，这个也提醒我了，其实我就说如果女生，如果你把注意力都放在上半身嘛，就大家也不太会注意到你的腿的长短呀。 比如说如果女生你的锁骨很好看，你可以把锁骨露出来呀， 对啊， 然后肩膀露出来呀，这样大家就不会看到腿了。 那菊花现在就也是露锁骨啊。 没有， 我刚才摸了一下，是很值得露了。 很负责的告诉大家，泽花的腿是真的很粗，如果你们想知道她的腿到底有什么多粗，可以以后持续关注我们每周一的女神百分百。 下回 今天这个节目就是互相黑。 下回粗腿泽华在那个展示区直接露着大粗腿，然后唱着各种各样的歌展示给大家听。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非常非常欢乐。希望明天再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是脖子可以很灵动的小雨， 我是脖子一直都很灵动的泽华， 以及我们今天来自于 CBD 的 Kelly， 希望你玩得开心哦。 祝大家周一愉快喽。 是的，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 拜拜。 Talk about is what it's called.